茶，品下故过往江湖路， 一壶酒诉柔情，给亚沦落人， 一个字却能够牵动几人心， 一生情动一次，竟看破凡尘。无穷无尽思念，叶落纷飞飞满天，此生相逢不相见，愿有朝一日再续前缘，愿有朝一日再续。 着想着，天天等着盼着，想着自己爱的情郎何时才能归。花儿花花你几时开，情郎啊情郎你何时归。花花情郎啊花花情郎你何时何时归。 花儿开放，远方的天有位姑娘站在树下等着槐花开放。 远方飘来忧伤的歌曲，写着谁爱谁的事情，倔强的思念和消息怕触动了记忆，想为你写首歌曲，温暖你冰冷的心。那城市的爱情不必花一花冬季，